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37集。 嘿，那他对我是不是挺大意见啊？ 可不嘛，赶紧的，周末聚会你赶紧找他打一架去。你这两天不是一直想跟我干架吗？ 嗯，还真是挺久没活动了。 哎，别弄这动静。 怎么了？我们体校差不多人人都会。 信不信我抽你？我受不了这动静，听着老觉得下一秒你脑袋就得咔嚓掉我脚边。 哎，滚蛋！你这什么毛病啊？那你不还捏手指吗？咔咔的，你怎么担心你手指掉兜里啊？ 反正你别再玩脖子就行。 梁月屋里已经没什么东西了，都收拾到了箱子里。本来秋意考虑到边南屁股有伤，打算自己一个人拿一个箱子，结果刚拎起来又扔回了地板上。 大虎子， 中吧。我靠，还是一块吧。 屁股行吗？ 搬个箱子又不用屁股使劲， 是吗？ 秋意把电脑桌反过来，俩人把箱子放了上去，再一块拎着桌子跑了两趟，把屋里的东西都拿上了车。梁月坐在副驾驶，一个劲儿给两人道谢。 真是谢谢了，我这堆东西看着不算多，但都死沉的，真的谢谢你俩了。 完事了再谢吧，这会儿说的跟搬完了似的，听着觉得一会儿我俩回去不用客气就该下车走了。东西你自己搬上去啊？ 那不谢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俩还没吃吧？一会儿请你们吃点东西。 啊，吃过了来的，没吃饭来怕没力气。 真的？别跟我客气啊。 真的吃过了，要换了别人我们肯定留着肚子，但申涛的朋友就不一样了，不拿一针一线。 那申涛回来了让他请客吧，我也不跟你俩推来推去的了。 对嘛，申涛请我俩就行，反正我俩帮的是他的嘛。 到了地方往屋里搬东西的时候，边南发现梁月力气还挺大的，跟在他俩身后一个人居然把一个箱子拖进了屋里。 你还挺有劲儿。 一直都一个人住着，搬个什么东西的都得自己来啊。搬家这种大事找人帮忙，平时搬个桌子拎点什么的不都得自己吗？ 我们帮你把东西都放好吧，你告诉我们搁哪就行。 没事儿，就这样就行，我慢慢弄，还没想好怎么放呢。来喝可乐，这一身汗的辛苦了。 俩人灌完可乐，看着屋里也没什么事儿了，跟梁月又聊了几句就出了门。从这儿回秋意家挺绕的，秋意站路边琢磨着该怎么坐车。边南等了一会儿有点不耐烦的招手拦了辆出租车。 打车吧，二宝还一个人在家呢。 是着急回去陪他去火柴厂吗？ 滚蛋，你要想去你自己去，别拉上我跟二宝。 二宝也爱去。哎，对了，你搬家的时候应该没这么多东西吧？ 不多，就几件衣服。 边南在心里清点了一下自己的东西，突然发现自己真没多少东西，就连待在家里属于自己的似乎也就那一个屋子里的那点东西。电脑、手机没了。 搬过来吧，我的东西也不多，不过都是你的了。 靠， 还有我的情书别忘了啊，这期限都已经过了一天了，你也没点动静，非得打一架才拿出来吗？ 周末你不还得再过一次生日吗？到那天我没东西送了怎么办？ 边南倒是没忘了情书，一直在包里放着呢。只是这种二宝写的日记都能甩出一条街的情书，真要拿出来也挺不好意思的。 哪来那么多讲究，还非得送东西啊？ 我就这样，我就喜欢给人过生日，给人送礼物，不能没有这步骤。 嗯，行吧，那我再等等。 回到秋意家的时候，院里的灯亮着， 胡桃架下的桌子前趴着个小孩。边南一看这瘦猴一样的小孩，就立马眼睛一瞪，立马喊了方小军一声。秋燕听到他声音，从屋里跑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两小盒冰淇淋，是秋燕买了放在冰箱里让他平时吃的。 大虎子， 你俩在干嘛呢？ 他抄我作业。给你一盒冰淇淋，赶紧抄，要不一会儿我哥就要赶紧走了。 还差一页，快了。 还吃点东西吗？我怎么有点饿呀？ 好啊，吃。 有你什么事儿？你走了我们才吃。 抠门。 就是抠门。冰淇淋你也别吃了。 这是秋燕给我的，给我。 不给。 边南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对方小军这么看不上。反正同样是小孩，他就不乐意惯着方小军。 方小军，拿回去抄吧，明儿早上给我拿过来就行了。 给你，赶紧走。 你以为我多想看见你啊？ 你烦不烦？成天跟方小军没完没了的。 不烦，一点也不烦。那小子心眼太多，就二宝那层次，跟他老戴一块肯定要吃亏。 小亏吃点就吃点了，大亏不会再吃就行。邱小燕，你怎么又让他抄你作业？是不是又连日记也一块抄了？ 嗯，抄了。抄就抄了呗，反正老师一看就知道他抄我的，又不骂我。 你让他抄的，不骂你？ 啊？我不知道啊。 我靠，你真会装。 边南都看乐了，拎过他，在他脸上搓了搓。秋燕顺势咬了一勺冰淇淋，举着递到边南嘴边。 方小军家里可乱了，他爸妈成天打架，他在家里写不成作业，寒假的时候他妈把他作业本都撕了，他粘了一天才粘好的。 那他过来写作业不就行了，干嘛要抄你的？ 哎，你不明白吗？他哪会写啊，他都没心思写作业，他家一点都不好，哪像我家这么好啊。 这倒是。那我好不好啊？ 哎，好，你最好了。 那大虎子搬过来住好不好？ 好啊，大虎子真的搬来咱家住吗？ 嗯，有剩饭，炒饭吃不吃？ 吃吃吃。 边南要搬家很容易，从展飞宿舍搬到秋一家，也就一个包的规模。下午下班的时候回宿舍一收拾，拎着就过去了。退宿舍的事儿，他有点不好意思。石江应该是对他特批了名额的，现在没住两个月就又要退了。看到石江的时候，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 要搬啊？ 啊，那个，石哥，我给你添麻烦了，我就是。 回家住了吗？ 是。 挺好的，能回家还是回家住，省得家里人担心，也不用不好意思，宿舍再安排给别人就行了。 秋意已经把原来秋爸爸那间屋子收拾了一下，让秋燕晚上在那个屋睡。秋燕在床上滚来滚去，挺兴奋的样子。 我可以一个人睡一张大床喽！以前爸爸老笑话我，上学了还跟哥哥一块儿睡。 要再给你换个新床吗？ 不用，我就睡爸爸这张床。爸爸不说这张床是他自己做的吗？可结实了。 嗯，别说这床了，这柜子也是爸爸做的，这屋里的家具都是他跟妈妈结婚时候自己做的。 我要用柜子，哥哥你帮我收拾一半出来吧，我要把衣服放这里头。 行。 柜子里还有一些秋爸爸的衣服挂着，边南看着几件熟悉的外套，突然有点不好受，转身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坐着出神。秋意跟了出来，坐到他身边，点了根烟叼着，把秋燕做的那个小烟灰缸放到桌上。 我衣柜给你腾了一半，再买个桌子搁屋里就够用了吧？ 嗯，别买了，要不咱俩自己做张桌子吧。 自己做？你当这么容易呢？ 那你爸还能做出一屋子家具呢， 他也不是木工啊，你不是手挺巧的吗？还会捏泥人，多少有点遗传吧，咱俩一块试试呗。 随便你，那就试试吧，不过得先找找我爸的工具，都在杂物房里放着呢。 咱先挑个款，我来查查，看要个什么样的合适。 还挑款呢？就一个板四条腿的款就行了，活动口小吃店搁门口的那个款，能把那样的做出来就不错了。 你真没意思，你甭管了，我挑好款，买好材料，然后 我做，是吧？ 是啊，我帮你。 这周末先别弄了，不说叫上人到家来玩吗？弄一院子乱七八糟的，没地儿待了。 哎，周六玩，周日我去买木头。 咱都叫了谁啊？我得算算买多少菜。 秋意掏出手机，打开记事本，里面已经记了几个菜名。边南挨过去，搂搂他的腰：“ 你怎么这么贤惠啊？寿星还管做菜啊？我来吧。” 你做菜的最终结局就是叫饭店给送菜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都有谁啊？ 万飞、申涛， 边南往后看了一眼，猛地发现秋燕正站在门口，他吓得差点摔到地上，也不知道秋燕看没看见。虽然已经跟秋燕说过他俩的关系，但要真让秋燕看到他亲秋意，还是会尴尬。 我也要。 要什么？ 亲一下。 我还以为你要什么呢。好嘞，去管你哥也要一个。 哎，我哥不爱亲我。 是吗？他也不爱亲我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